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中午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你，我是思萌。没错，我已经休假回来了，这个上周由月月鸟小哥哥来代班为各位点歌送祝福，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想我？其实当你听到这段声音之后，在中午12点你就可以不要再去想什么工作呀，想什么日程规划，先放松一下。这一个小时由我来陪伴你，来我们一起点歌送出一份音乐当中的想念，包括接下来一段日子也是啊，我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了，跟各位来聊聊天，分享一下这个情感故事。你可以动动手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写下一首你想要点播的歌名以及你想要送出的一份祝福就可以了。让我看看有多少朋友此刻在听广播啊，你都可以在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和我留言互动。昨天北京真的是下了一整天的雨，不过还好今天有一个晴空万里的天气，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开场先来听到的是来自 Lucky Man 的点播，羽泉的深呼吸。

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来咪嗦，像风筝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来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公园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上周我也是替大家去了一趟云南大理玉龙雪山那边，也拍了一些照片。今天也是想着在这一周五天的时间里分享一下我在休假7天5天的一个照片日记嘛，每天都会有一个关键词要跟各位分享，我们稍后来公布一下。继续欢迎各位在这里来点歌，同时你也可以点击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974在线收听，下车一样可以听到祝福。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已经点播了歌曲了，你要记得及时查看北京音乐广播这样的一个对话框，因为我会在接下来放歌曲之前呢，会提醒你，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下一首，你就要记得收听了。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来自 Mr. 白，他说哇，熟悉的声音又回来了。之前呢，也是因为偶尔的一次在中午听到了这个节目，到现在呢已经离不开了，深深的爱上了，谢谢。他说因为可以在中午来传递我们的这种真实情感，然后今天早上也听到了我代班汽车音乐会的时候，没错，本来想着应该是在中午这个时间跟大家首先来打一个招呼的，但是同编那边需要有一个代班，所以就一直到现在应该是我直播的第三个小时了。为 Mr. 白送上这首歌，来自杨丞琳范玮琪，有你真好。 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公众平台上在说期待去云南那边休假的美图其实我是一个去休假的时候不太愿意去拍照的人，我更希望把这样的时间留给眼睛，留给这种亲眼看到的那种感受。但是除了那些大好山河的美景之外，这次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有一个地方让我在那里站了好久好久，然后当我站在那儿，我就第一反应想到的是，等我回来我一定要拍下几张照片分享给你，因为在里面的每一份祝福，每一段文字都是那么的诚实而又真挚。在丽江的时候，有一个大树下面全部都是留言板，上面好多祝家人身体健康的，祝爱情长长久久的，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刚去之前头几天别人写下了留言，在那里被我拍下来了。所以此刻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下方的留言栏回复关键词第一天，这就是我来的回来的这一周第一天要跟你分享的一段一张旅行日记的照片。上面是我在洱海的时候骑着电动小摩托，下面就是看到的一个很简单的祝福，但是你能够从那里面听到或者说看到写留言板的那个人满满的真心。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刚好契合这样的一张照片，来自小精灵的点播可乐。这首歌曲我也曾经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他的故事，这是儿子送给妈妈的一首歌，虽然每句的头和尾都是可乐，但是中间又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和陪伴。12:19，你的故事我的歌，来听到小精灵的点播可乐。你也可以回复第一天收到我在外地为你带来的一份旅途礼物。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

受地面高气压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延禧攻略》带动宫廷风潮，无论台词还是造型都是话题焦点，连带捧红剧中插曲。虽然剧已播完，但是歌手林俊杰在11月2号播出《梦想的声音3》节目中翻唱片尾曲《雪落下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美声再勾观众回忆。导师王嘉尔享受到忍不住张开双手，大赞他的歌声让人感觉像躺在枕头上。也有人说这次 JJ 拿到的关键词是金碧辉煌，无论选曲还是表现方式都很到位。林俊杰运用了二胡和萨克斯等乐器，再配上他的林氏高音，一种大气磅礴之感油然而生。继续来关注陶晶莹的1999年演唱会，3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陶晶莹的歌唱生涯里，曾受到许多优秀创作人的帮助，好友袁惟仁更是为她量身打造多首金曲。在演唱《青春》之前，桃子还特意为仍在与病魔奋斗的她祈愿，希望赶快好起来，再写更多的好歌。最后来关注11月13号，中央民族大学带来的中华民族风少数民族舞蹈精品荟萃将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演出囊括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近年来少数民族舞蹈作品的经典之作，涵盖藏、蒙、维、朝、苗、傣、彝等多种民族风格的原创作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每天中午都可以在北京上空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你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已经回来了。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呢直接回复第一天，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关键词。上周休假的时候拍下了一些照片能够和你分享出来，我也特别的高兴。而且每一张照片里面都会加一个不期而遇的留言板，你会看到在上面每一个人每一个陌生的旅客写下来的一段满满的祝福，就像是你在节目里面听到别人点歌一样。可能你和他不认识，可能你和他的故事也没有交集，但是当他送出一段祝福的时候，也许会在你的心里面激起一点点的波澜。我们来念念留言吧。比如说在留言那个公众平台上啊，肖萌说这个今天的非常的开心，上周活动的时候看到老师把小朋友们都画成了小花脸，脑海里面立刻浮现出来了一首歌，就是幸福的脸。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满江的归来，以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半时段开场曲，这是来自特别可爱的谢谢要点播的歌曲，王菲的红豆。 12:35，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点播一首歌名，送出一段你的音乐祝福。红豆。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就在刚刚的片花里面，你会听到一句话，是想办法陪伴他一起成长。那个男生是我们在今年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应该是参与的第一次有声来信的环节，那个声音我当听到之后，他是在冬天的大风里面录制的，所以我就把它剪下来了。包括像这样的亲情的留言，这样的故事很多，比如说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是来自宋丽。 宋丽在今天上午的11点给我留言，她说愿意和我分享她的一份快乐。上周六女儿鹏鹏呢第一次约会了，之前大学3年都是课堂、宿舍、家，和男生可能没有太多的接触。自从8月1日实习以来，工作时间里面和同班的男生有了这样的接触之后，哎，有一个男生频频示好，而且还在工作当中帮了他很多。女儿说这个男生啊，看上去做事认真，而且人品也不错，就想着先接触试试吧，还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但是作为妈妈，宋丽留言说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虽然说男孩子的个头没有1.8米，而且是同岁，相貌呢平平，这些可能和作为妈妈的宋丽想象的有一些差距。但是只要女儿说了，说只要人品好，对她好，也就足够了。宋丽说只能是拭目以待，能够保护自己的女儿也是母亲的一份关心和一份责任。后来呢，宋丽还给我留言了，说这周三啊就要立冬了，全家人都开始穿棉衣了，也是希望点播一首歌曲祝家人冬天平安度过，心里暖暖的，身体也要暖暖的。梁静茹，暖暖。 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的糖，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他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慢慢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 你去可以搜索一下梁静茹的这首歌《暖暖》，收录在她的专辑《亲亲》里面。她的封面上，梁静茹呢穿的是一个粉色的连衣裙，抱着膝盖一个侧身的照片，非常的可爱，我感觉就像是宋丽的女儿鹏鹏一样。遇到爱情本身就是一件特别特别幸运的事情，如果能那个男生对她一直很好的话，那你可以完全放心。包括小王也说了，说刚才也是因为《片花》里面陪伴她成长这五个字吸引了我最开始来听这档节目，很像是一起学习的一位家长的声音，而且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想到一起共同学习奋斗的日子。小王告诉我说，听姐姐的话，很多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幸运的，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眼睛，能够听到他们的欢笑，或者说在他们难过悲伤的时候轻轻地来到身边给他一个拥抱，这样就很足够了。继续欢迎各位可以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播一首属于你今天的歌曲。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要听的歌名，也可以告诉我你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谁，希望通过电波，希望通过音乐告诉他一段心里的话。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小丸子的点播，他说高中有段时间心情不太好，那个时候还跟老爸吵架，后来也是因为一次听随身听的机会，小丸子默默地把耳机递给了旁边的老爸，两个男人在那个时候通过音乐第一次有了一个交流和对话。他到现在都还记得这首歌曲，很老了，可是当你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你依旧能想起来父亲在旁边陪伴的身影。来自陈百强的《等》。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曾选择你，公平原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将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爱困，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为各位送出祝福。刚刚差点都漏掉了两条留言了，我们来依次念一下。比如说妮子，她说啊，终于四萌回来了，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今天想为我的儿子点播一首歌曲，因为今天是儿子期中考试，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都还不错，希望儿子能够考出理想成绩。还有张小兰阿兰，她说想为我两岁的女儿点播一首《听妈妈的话》，因为她不好好吃饭，有感而发，希望能够在我的陪伴下，我的女儿能够天真快乐地长大。好嘞，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替宝贝们送给阿兰，送给妮子，送给爸爸妈妈们。明天中午12点，欢迎各位继续在这里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 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